朋友们，以上您听到的是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录音剪辑。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